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68集，番外江南之行一。新帝登基两载未满，像一架将欲走错路，最后又终于折回正道上的马车。帝国在许多人的努力下，终于有惊无险，继续朝前驶去。一切尘埃落定。这一年，是弘治二年的春天。小雨淅沥沥地下着，不大，正是沾衣欲湿杏花雨的程度。从外头转一圈回来，头发衣裳上顶多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在水珠尚未渗入布料之前轻轻一掸，说不定还能将其拂落。扬州内河边上泊着的一艘小船里，搁着一张躺椅，上头躺着个人，椅子下半部分露出船舱，那人的下半截衣裳也跟着暴露在毛毛雨下。不知是雨太小，还是对方好梦正酣，任凭外头细雨纷飞，他愣是一动不动。几只春杏从岸边探了过来，沉甸甸垂在船头，几乎要搭上男人的膝盖。微风轻轻拂过，花枝颤巍巍的，上面的水珠迫不及待想要滚落下来，却被一只手阻止了。确切地说，是男人的膝盖被一只手附上，而花瓣上的水珠最终只能不甘不愿落在那只手背上。对方并未在意水珠，仅是拍了拍男人的膝盖。 为何躺在这里淋雨？ 被他这么一拍，好梦正酣的男人终于动了动，盖在脸上的书随即滑落下来，露出一张睡意朦胧的俊脸。下雨了吗？唐范茫然不觉，抬头看天，一边问：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随舟弯腰进船舱坐下。 来回都两个时辰了。 老严和老庞呢？ 他们进城去逛逛，想来你也不急着今日启程了。 唐范摸摸鼻子， 反正都下雨了，就明日再说吧。 随舟有点无奈。 宰府大人，感情您打算将得来不易的假期都浪费在扬州喂蚊子吗？ 百废待兴。以唐范如今在内阁的地位，许多事情都需要经过他之手，原本是不可能有空闲出来游山玩水的。但临近清明，皇帝体恤他多年未曾归家，便准了他的假，让他返家扫墓。身为内阁次辅，重要性毋庸置疑。从京城到江南足有千里之遥，皇帝也不可能让他独自一人返家。于是又从锦衣卫中调了人手，陪同唐范南下，一路随行保护，务必将次辅大人全虚全伪地带回来。鉴于唐范的身份，让如今已经晋升为镇抚使和千户的严礼庞齐亲自出门保护，倒也说得过去。可连堂堂锦衣卫头子随指挥使也一并出现在随行队伍中，未免就令人浮想联翩，觉得随指挥使这是假公济私，想要趁机下江南玩耍罢了。唐范闻言干笑一声： 我都好多年没回去了，昨夜还梦见父亲指着我鼻子骂我不孝来着。 你只是近乡情怯罢了。 被说中心事，唐范有点再也逃避不下去的尴尬和羞难。 知道了知道了，那就明日启程吧。 翌日是个晴天， 风清日和，云水相映。镇江离扬州一线之隔，船只顺流而下，顷刻便至。唐范等人下船上岸，没去官驿，而是先找了个客栈下榻。与扬州的十里红尘纸醉金迷相比，镇江则更有水墨江南的韵味，连青苔下的砖瓦都氤氲出宁静悠远。走在这座城池之内，连心都不由自主地沉淀下来。这就是他至交好友的故乡，果然是个钟灵毓秀之地。随舟想到，心也跟着柔软起来。唐范他们一路行来，不仅游山玩水，多数时候的目的更在于考察民情，是以很少竖起仪仗惊动地方官府，这次也不例外。纵然几个人都穿着棉布衣裳，身上连一片绸缎都没有，但气度行止却是掩藏不住的。其中又属唐范最为符合江南这块文风兴盛之地的审美，乌发束得整整齐齐，没有戴冠，也不用时下流行的头巾，只用一根木簪固定。身上则是月牙色直多，腰间坠了一块玉，脚踏千层软底黑靴，十分典型而又常见的江南世子装扮。但这身装扮却硬是被他穿出不常见的风流。江南女子多含蓄，可含蓄之中又默默含情，这从他们频频望向唐范的目光中就已经流露出来了。眼里叹了口气， 唉，人跟人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同样是穿直多，怎么那些人尽瞧着大人去了？ 庞奇沈笑， 老严啊，你还想跟大人比，不如等你那张黑炭脸变白再说吧。 大人那种叫俊俏文雅，我这种叫英武不凡，各有各的好处，是这些娘们不识货罢了。 老严，江南女子多半都爱文雅君子，若是想要艳遇，你得去边城找，那里的女子就喜欢你这调调的。 有人在暗处盯着我们。 庞奇和眼里一愣，陆续也都发现了。唐范没有任何感觉，但既然锦衣卫头子都这么说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但想想却有些奇怪，他们来镇江唯一的正事儿，就是为唐范父母上坟扫墓，既未身负皇命，也不曾暗中调查什么，跟踪他们的人又意欲何为？几人不动声色，从街头逛到街尾，几乎绕着大半个镇江最繁华的地方走了一圈，对方竟也锲而不舍地跟了一路。唐大人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他素来是连天塌下来都能当被子盖的人，一路走一路吃，最后还打包了不少熟食。反倒是随州等人担心他的安危，连连催促他回去。几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们前脚刚回客栈，后脚庞吉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是夜，唐范好梦正酣，却被耳边若有似无的哭声吵醒。身下的被褥很软，但唐范却恍惚想起在河南洛河边上那个恐怖的夜晚，同样也是半夜鬼哭，后来他们却在宋帝陵底下发现了通往洛河的古墓。唐范睁开眼睛，披衣下床，哭声是从窗外传来的，在寂静的夜里更显分明，一阵高一阵低，像极了女子在为负心人哭泣，幽怨化作凄厉，令人不寒而栗。他一步步走向窗台，慢慢伸手，客栈的窗户 像是有些年月了，稍稍一推便发出咿呀声响，格外刺耳。唐范停住动作，仔细聆听，那哭声却忽然消失了。他微微皱起眉头，正想将窗户重新关上，眼前一道亮光闪过，快得让他来不及分辨，便感觉凛冽寒气扑面而来。唐范下意识往后退了好几步，但他的动作依旧赶不上对方的速度，眼看寒气就要贴上肌肤，横里忽然多出一把形似长剑的刀，堪堪拦住对方。刀剑相接，铮然鸣响，狭小的屋内登时成为战场。唐范退到角落，尽量留给他们充分的余地。不过这场打斗并未维持多久，即便唐范不安武功，也能看出随州出手时留了几分。但就算是这样，对方也明显不是随州的对手。唐范能看出来，对方自然同样察觉了。他虚晃一招，瞅了个空，扭身就朝窗外窜去，黑影迅捷如风，转眼不见踪迹。随州本来可以追上去的，他却没有动，甚至任由对方逃走。唐范也是一脸淡定，似乎方才遭遇刺杀这件事于他而言就像吃饭磕到一颗小石子儿。他甚至还有闲心调侃随州，看你把人都给吓跑了。随州掸掸衣上的褶子，方才他一直睡在床铺内侧，唐范心无旁骛地呼呼大睡，他却要留出一丝警醒，等的正是方才那一刻。 对方没有杀人的意思，也许只想吓你一下。 唐范有些哭笑不得，这事儿从一开始就透着古怪，且不说他自己都有十数年没回来了，再者他们一行人回来连官府都不曾惊动，只打算悄悄祭拜完就离开，可偏偏冒出这么一桩没头没尾的事情来。下午老庞出去一趟，查到什么了？ 对方是一伙江湖人，隶属曹帮的镇江分舵，舵主胡向义与官府关系素来不错，也无作奸犯科的劣迹。 那为何会找上我们？随州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情。 老庞联系了当地卫所，若有动静就会知会我们。 既然人都走了，那就继续睡一觉吧，离天亮还早。 你还想继续住？ 既然对方也没想要我们的命，那正好以静制动，看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杀伐果断，令许多人闻风丧胆的随指挥使，在面对这位朝夕相处的挚友时，多数时候总是没辙的。这从他此刻无语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了。不过出乎他们的意料，第二天一大早，曹邦就派人送来一封信和一份厚礼。信是本地舵主亲笔所写，送信的人则是副舵主，他们是来向唐范等人请罪的，说是昨天认错了人，以至于发生误会，半夜惊扰了阁下，实在万分抱歉云云。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200两的银票，这着实称得上一笔不小的款子了。曹邦在江南算得上地头蛇，而唐范的身份却还是普通百姓，就算他们真的认错人，闹出误会让唐范受惊，似乎也没必要如此郑重其事吧。唯一的解释就是曹邦从随州等人的绣春刀上认出了随州的身份。曹邦势力再大，面对锦衣卫自然还是要矮上三分的。对方没有挑明随州他们的身份，随州自然也懒得应付，唐范甚至连面也没露，只让庞琦出面与那副舵主交涉，最后收下信 将银票退回去。待那人一走，庞琦便将信交到唐范手里头。唐范拆开看了几眼，递给随州，一面笑道：这信中倒是言辞恳切，姿态也放得足够低，十有八九是看出你们的身份了。随州看毕，皱眉道： 昨日对方跟踪我们一路，若真认错人，也不可能后来还半夜上门。 既然没有认错人，为何他们有前居后宫？这就很令人费解了。不过既然对方过来赔礼道歉，想必就是存了息事宁人的心，且不必管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随州看着他笑盈盈的模样，眉头皱着，不由也跟着舒缓了些。 你自出门之后，心情倒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不用整日对着城山的公文，自然轻松的很了。他话说的轻松，随州想想对方在京城时早出晚归，常常一脸疲倦的情形，不由心疼。此事便算是告一段落，曹邦上门赔罪之后，的确便再没有人跟踪过他们了。庞琦从当地的锦衣卫卫所打听与曹邦有关的消息时，顺道将镇江这几年的民情也呈禀唐范，这也是他们每到一处都会做的事情。唐范匆匆来去，即便有心考察吏治民情，也不可能在短短几日之内就了解透彻。这时候专司情报的锦衣卫便能派上用场了。镇江比扬州小，但再小也是个府，因地处江南富庶之地，虽然不像扬州那样热闹，却多了几分沉静和秀气。与扬州相比，便似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各有各的味道。镇江府治所为丹徒县，县令任鹤轩在任五年，据说官声颇佳。唐范他们逗留镇江短短几日，便从酒楼评书人口中听了不少任县令的断案传奇。县令是成化十一年的进士，我也是成化十一年中的榜，怎的对此人无甚印象？彼时他们正在前往郊外的路上，唐范的父母就葬在镇江城外，有位曾经服侍过唐范父母的老仆人帮忙洒扫照看，这么多年来也多亏了这位忠心耿耿的老仆人，唐家目前才不至于荒废凄冷。 任鹤轩是三甲进士出身。 进士分一二三甲，一甲便是状元、榜眼、探花三位，二甲三甲人数不等，但顾名思义，三甲名次自然就不如二甲，其中许多人没有进入中书部门的机会，而是直接外放为官，至于最后能升到什么品阶，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像这位任县令明显是运气不太好，跟唐范同年中榜，前者如今都已经是内阁宰辅了，后者居然还是一介小小的县令，这官运未免也推倒霉了点。若他果真行事端正，忧民之忧，这样的好官自然不能被埋没。以唐范如今的地位，要想提携谁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唐范既然这样说，就意味着将这件事记在心上了。庞琦会议准备回去之后安排那个任县令过来拜见唐范。四月好春色，雨后更显清润，与他们同路的人不少，不仅是去扫墓的，还有许多去踏青的。每年这个时候，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中千金也会乘坐马车，在家人的陪伴下出行。唐范等人因姿仪出众，一路上又得了不少青眼，甚至还有一些大户人家的仆从奉了主人之命前来致意探问唐范等人的来历，想来是家中有待嫁女儿的缘故。 当他们听说唐范一行人从外地而来，只是过来祭拜先祖时，脸上都流露出失望之意。随州庞琦倒也罢了，像唐范这样文质彬彬的年轻文士，一看就是家境优渥，教养上佳的，实在是当女婿的不二人选，也难怪那些人会满脸失望。庞琦有心调笑两句，不过看见唐范随州皆神色严肃，只好将话又咽了回去。唐家自唐范父亲起，家境就已经颇为殷实，因此买下了镇江郊外的一大块墓地。这些年，周围的墓葬群逐渐多了起来，不过因为这附近背山面水，风水绝佳，所葬也多是官绅士族。唐范已经十数年没来了，路虽还记得，但这么多年过去，周遭风景肯定有所变化。几人在驿亭处下马上山，一路走走停停，重拾旧时回忆。如此约莫走了小半个时辰，唐范才终于到。应该就是前头了。但他所指的前方，却正有一群人簇拥着，似乎在争吵什么。